将近2个月的时间，印象特别深刻。从7月8号开始，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这已经是8月，喂，你看8月中旬快到8月底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开始想啊，我们俩呢30天不摘手表，结果呢超过了30天，将近45天的时间不摘手表。很明显，我这戴手表的手腕这个地儿，明显比其他部位要白一点。经过一个夏天的洗礼啊，至少是3伏天，基本上都伴随着佳明这块手表而度过。要说到超体加速日记这期呢，我想做一期总结式的一期节目，来告诉大家，经过45天的佩戴佳明945这块手表，给我带来了哪些改变。因为超体加速日记到尾声了，我们即将开始10公里的测试了啊！我的测试时间是目标时间啊，42分钟啊，有点难。王论论这个目标时间呢是48分钟，我觉得基本上他已经能够达成了，因为之前他自己测了一个5公里，带着这块手表跑了24分钟，大概是这样一个成绩。说到佳明手表呢，其实在这段时间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从数据上来说是我的最大摄氧量的一个上升。在开始之前呢，我的最大摄氧量是49，通过这45天的训练，我的最大摄氧量，佳明手表告诉我已经达到了53，预测呢我的10公里的成绩能够跑到43分40秒，这是手表的一个预测啊。另外我觉得佩戴佳明手表在这段时间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通过佳明 Connect 这个佳明的 coach 教练，他带给我在生活状态上的一种改变，那就是你心里边总有一件事儿啊，因为咱们要做节目嘛，要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到哪一步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不得不穿上跑鞋迈出家门去开始我的超体加速日记的训练。那也就是说，平时如果我们不戴佳明手表，不做佳明 coach 的这种训练呢，有的时候想练不想练就无所谓了。但是因为自己给自己了一个目标，你必须要坚持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而且这个坚持的频率比较高，基本上是2到3天就有一次训练。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不容易，因为每天都要去坚持训练，还要克服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伤病。第二带给我的改变就是佳明 coach 的这个也是在佳明 app 上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训练方法吧，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大数据的方式监测到你上一次训练以及你最近身体状况的一个变化，那么及时调整你的训练计划。每一次训练都要求非常的严格啊，因为你想它是智能手表嘛，它又不是人，所以它有的时候不会通情达理，它就按照你的数据表现给你严格的安排一次训练任务。比如说你上一次的表现热适应值很高，你的身体状态很好，然后你的这个每一项表现都是加分，那么在下次训练的时候就会给你制定一个更加高级的更加严苛的一个训练内容。所以呢，佳明手表佳明 coach 的给我带来第二个认知上的一种改变，就是或者说更加深刻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你认认真真的完成一次训练，它带给你的训练效果要远远高于你轻轻松松的去完成3次甚至更多次数的训练要更有效果。所以同样道理呢，也可以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如果你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去跑一次比赛，认认真真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去完成一项工作任务，这个过程啊其实挺难的，确实很难，而且你随时准备要放弃，但你依然坚持去完成它，完成之后带给你的那种喜悦是真正成长的这种快乐。所以轻轻松松不会出什么好东西啊，轻轻松松也不会完成什么样的好工作，只有你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严严格格，而且要反复不断的去推敲一件事情，当你完成之后才可能尝试把它塑造成更加完美的一个形象。这也就是又回归到我们为什么要买一块智能手表，为什么要佩戴一块智能手表，它所带给你的这种改变，就不仅仅它简简单单是测一个心率而已，不简单它是测一个睡眠质量而已， 而是它给你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符合科学依据的一种训练的要求。但是怎么做，如何实施啊，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把握。总而言之，这45天不摘手表，经过三伏天的这样一个日晒雨打风吹，在佩戴手表的下面这个皮肤手腕这个地儿呢，已经明显跟其他肤色不一样了，这块是白的，其他地儿是黑的。但我想这也正是汗水的印记，是努力训练成长的一种标志。所以接下来啊，就看我们下一次测试节目如何给大家来做体现了，看看究竟王伦伦能不能跑进48分钟10公里，那我能不能10公里跑进42分钟，当然能不能跑进，希望大家也能够啊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我们这次测试，千万别说你看他俩人啊佩戴加密手表练这么长时间也没跑进去吧。结果固然重要，但其实过程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成长，所以我估计啊结果不会太差。这45天的时间我们给了自己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用加密手表来辅助我们完成。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在不同的时间段也能给自己，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体育运动上，树立一个目标，完成它，至少努力的尝试去完成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带来让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继续来探讨哈，其实也是哈刚过去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延续的话题哈。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定义为主题叫做运动版图啊。其实我们今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实在各个啊今年奥运会的这33个大项当中哈，有一些大项都是集中在世界的某一地区啊，比如说非洲啊，或甚至我们更细化一点，比如西非啊，或者北非，或者有些项目呢在美洲啊，有些项目在亚洲，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哈。这个优势并不是说啊这个项目这回啊哪位选手获得了金牌，而是说这个项目可以看，比如说就是说短跑吧，我们就以这个短跑为例，那女子100米200米的冠军啊，甚至说前几名的选手，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来自于牙买加的选手。 对， 就是说啊，就是说 中北美啊， 啊中北美啊，就是说这一地区其实它在某些项目上它是有着特别巨大的优势的。再比如说这个巴哈马啊，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到巴哈马这个国家，第一时间反应不出来这是在哪个大洲啊，这个地儿在哪儿哈，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非常小的一个国家，人口只有30多万，但是呢它今年在这个田径啊也是拿了两个非常有分量的冠军啊，男女400的冠军都是巴哈马的选手，然后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哈，在这个最后的啊中长跑马拉松当中都是群体作战，恨不得这个驾驶啊都是要包揽前三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对照这个各个不同的项目可以看到啊，不同的项目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啊，包括他们人种的这种区别啊，包括当地这种运动文化的区别，那都有不同地区的这种所谓的优势项目存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哈。我们先说牙买加，一说到这个所谓这种种族天赋哈，我们说民族天赋，可能大家首先想到就是牙买加的短跑，确实太厉害了啊。 对，牙买加，其实牙买加应该是近20年。近20年突然爆发出来在田径的短道上极其富有统治力的这么一个国家。其实你要之前我记得论论咱俩聊过，就是奥运金牌的 叫奥运纪录，奥运纪录的保持者，其实你可以发现，大概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短道还是美国跟加拿大，还是美国跟加拿大统治的这么一个，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国家去包揽的，部分会有英国运动员，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传统的叫做欧美国家还是垄断了它的短道的整个的这个田径的一个项目， 是 包括咱们提到这个约翰逊。1988年，整个来把100、200、400，甚至是跳远儿，全都来囊括4乘100米美国队。你包括这一届奥运会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当时拍到中国4乘100米接力队员，最后比完之后，第一个问的是啊，美国没有进决赛，是吧？ 对， 他第一个反应是美国没有进，就是还是认为美国在短道上是绝对有统治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说到牙买加，应该是在近20年，尤其是在2000年、2000年以后， 对， 突然出来的这样一个，而且能够持续在男子、女子项目都能够爆发的这么一个国家， 没错。 我觉得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就是博尔特， 博尔特， 闪电博尔特。那说到这个内容，现在一会儿论论再来说这个短道田径为什么他们具有这样的一个天赋，肯定是跟他们国家的整个的地理位置，然后包括人种，包括饮食习惯、训练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曾经看过博尔特的一个纪录片，专门讲博尔特去怎么训练。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训练好像跟平时咱们用佳明手表训练好像没什么 他也可以来录一期加速日记啊，聊聊。 对，好像没什么区别。当时他的教练。他就是在家乡训练嘛，博尔特基本上就是训练完之后回家，他有个小别墅，那别墅也不大，你看特别豪嘛，好像也没有哈，就是后面比如有个小游泳池，那到游泳池他就在泡着泳池里边放松，他那些朋友啊都在游泳池里边听音乐啊开 party 啊，第二天早上去训练，就是早上他也一样也起不来床，然后也是到训练场上那个，哎呀怎么又困啊又累啊，他的教练就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就是仰卧起坐。我说这仰卧起坐他也做呢，说保持他腹部的力量，腹肌练习，然后不断就是冲一百米，他的教练的口袋里边永远放着那个叫创可贴，说为什么永远放着一个创可贴啊？因为他在穿跑鞋，我们知道在田径道上就是钉子鞋，钉鞋嘛，他的钉鞋在跑的迅速的过程当中会刮伤自己的小腿，右脚跑的时候刮左腿，左脚跑的时候刮右腿，就是他前面两个腿交叉前进的时候，所以他的两个小腿腿上全都是那个跑鞋的鞋钉刮出的伤。对，教练就随身带着那个创可贴，然后博尔特呢，他那个纪录片里面，然后就说，如果哪一天，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就是如果哪一天你教练发现我今天没有用上创可贴，说明我今天训练不够刻苦，就他如果刻苦一定会刮到两个腿，然后就是来回来去跑，有的时候拖一个就是叫阻尼式训练，就拖一个铁块铅块嘎就跑轮胎，这个司空见惯哈，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或者说片子里边没有介绍也有可能， 没有什么秘籍啊秘诀， 没有什么，就是在那个赛道上练，让我想到了那个肯尼亚的那个基普乔格，对吧，他就是在那个他当地的红土地上就是去训练，我看他的纪录片，他也是跟一群他们的训练的那些朋友们 是 没劲跑，所以这时候我又突然觉得，就是运动往往70%，我们叫顶尖的运动员70%依然是他们的天赋，剩下的30%才是后天的训练，我讲是顶级 运动员， 一定是由他们天赋决定的，他的基因里边就带着他是不是真正能够做这项运动。 没错哈，就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跟你在这件事上，我们都说有一个10000小时定律啊，就是任何的事情你做10000小时你都会成为不错的，在这个领域当中啊，技术过硬的这样一个人啊，但是呢比如说我跟宋阳啊，我们都现在练长跑，我也练了10000小时，他也练了10000小时，我们照同样的计划练， 但是最后比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一样快吗？肯定不是， 嗯 啊，肯定是孙杨比较快， 这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的情况之下，那么决定我们上限的，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天赋。当然，这个天赋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哈。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哈，尤其是牙买加，像刚刚孙杨说到近20年的这种短跑的这种大爆发，有很多科学家也非常感兴趣啊，专门做了训练哈。来自苏格兰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就专门去研究过牙买加他们人的哈，就是牙买加当地人的这种基因啊，发现哈他们的基因当中有一种基因变体，这个基因变体叫做 ACTN3 啊，这个变体它有一种作用，能够什么呢？能够快速的收缩肌肉纤维，产生一种活性蛋白啊，这个活性蛋白反过来对肌肉会施加一种什么作用呢？就是增强你的无氧能力。 嗯， 我们都知道短跑其实就是一个纯无氧的 无氧爆发啊， 无氧爆发的运动啊。所以说牙买加人他们的先天的基因当中啊，就他们这个种族那个国家啊，他们祖传的一代传一代的基因当中，他们就有跟其他地区的人所不一样的，他们非常特殊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经过你长年累月的，当然也很，他们练的也非常辛苦啊，像刚刚说的练都是上经过训练之后能把他们这个基因给 用到最大吧， 用到最大化。 我同意，我同意刚才王论说的这个引用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也一定是做了相应的调查，然后他一定不是对一个人，而是对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对， 得出一套这个总结性的经验。原来你看贝克汉姆在踢那个英超的时候，当时说哎呀特别厉害，不还有一个科学团队是耐克还是阿迪达斯，就是反正当时他的赞助商嘛，就研究他的右腿嘛，对吧，他的脚型、腿型、骨骼，说怎么你能踢出这么好。他是一个个案，他不能代表一群人，所以你研究个体没有用。 对，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就是你要通过研究一个群体性产出一个结果，你会发现确实全世界生活在不同地方人，他们具有不同功能。 对，没错，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真的是有具有不同的功能。我说这个人类还是很有意思。别说我们都是人，其实还不同的地区不一样。 对， 我老说印度，现在你看，我看那个短视频，有的那个视频就是去印度吃什么东西，那个特别火，一看看好长时间，说你吃一个川不川西啊，你吃怎么说当地人怎么就没事儿？包括在那个印度恒河， 对， 说怎么就。那边又是那个火葬场，然后那边河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乱七八糟的，怎么还能够喝那个水还不生病呢？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 是哈哈都没事儿啊， 都反正没什么大事儿了啊，反正咱们一去就不行啊。后来人家就是拿那个水去化验，然后有一个关于印度恒河的一个探索发现的一个纪录片，分了几集来讲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在印度恒河里面水里面发现，其实在印度恒河水里面有一种噬菌体，就是这种噬菌体它是一种细菌，它不是病毒，是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它吃的食物就是水中的各种细菌，它是吃细菌的细菌， 食物链的上层， 就是细菌当中的上层， 细菌的上层， 对，叫噬菌体。那其实在水中都有噬菌体，海里面也有，然后淡水里面也有，因为它可以消化水中很多的杂质啊，然后病毒啊细菌各种分解的东西。但是他说在印度恒河这一段流域里面，这种噬菌体额外的多，就是它的比例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会发现恒河水虽然里面什么都有，但它很快就会消化水中这些杂物。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印度人又长期饮用含有噬菌体，就大量噬菌体的水，那不管是它的水厂也好，然后喝的水也好，做饭的水，就是他们从小到大，他体内含有的噬菌体这种的细菌，就比其他人要多。所以你中这种东西很奇怪，就跟我们说那科莫多龙一样，科莫多龙里面唾液说含有几十亿个还是几百万个细菌，你咬一口你就完了，他没事儿，就科莫多龙自己没事儿，所以就硬回到刚才论从体育领域表现的一个观点，然后衍生到全世界不同的人群具有不一样的功能。 对，没错哈。所谓这不一样的功能啊，所谓说天赋不一样，基因不一样，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啊。当然，这个结果是由多重原因所造成的啊。就像刚才讲的，由于可能饮食啊，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气候， 对 啊，不同的地理位置，其实这个都是决定不同地区人基因当中非常重要的。 对，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在下期节目上继续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分成 中两点决定不同人、不同地区的人拥有不同的功能。 嗯， 一个点是天生的，我们叫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然后你的先天优势、基因的遗传。 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还有一其实就是人文的基因， 对文化，嗯， 文化基因其实也造就了这个地方的人，他拥有了不一样的体质。 对， 曾经在德国，铁人三项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边，德国人疯狂地获得了全世界各种铁人三项比赛的冠军，引领了当地的制造业，自行车，然后游泳的胶衣，啊，然后跑步的跑鞋、服装，引领了这些领域的发展，以及吸引了更多青少年参与到铁人三项运动当中，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的因素。两个因素合在一起， 嗯，没错啊，其实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哈，也是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等到明天啊，下一期的这个超级铁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就啊所谓这个运动啊版图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啊，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好，各位好，我是论论。现在呢正是东京残奥会的举办时间啊，很多残疾运动员这种身残志坚的这种非常励志的故事也慢慢的为大家所熟知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同样是一位残疾人的运动爱好者哈，是一位盲人跑者哈。昨天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聊过自己是怎么开始哈走上跑步这条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黑暗中的跑者哈，来自于何亚军助盲团的团长何亚军团长哈。欢迎何团长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盲人跑者，我叫何亚军，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欢迎何团长再次来做客哈。昨天呢我们是聊了您怎么走上哈跑步这条路的，而且呢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哈组织了很多跟您一样有视力障碍的这种盲人朋友，让他们以运动这样的方式来加入到您的这个团队当中哈，也提供给了大家很多面对生活的这样的力量。今天呢我们从您参加过的第一次比赛开始聊吧哈。第一次参加比赛练了没多久啊，其实就敢去参加了，也说明您本身的这个身体素质跟条件确实也都是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盲人跑友哈，在每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配合您一起来完成，这就是志愿者。志愿者所谓就是领跑员，领跑员呢会通过一根类似于哈这个短绳那这样的东西，一头拉在他的手上，一头会拉在您的手上哈，带着您一起往前奔跑。所以呢，对于这个所谓的领跑员啊，他们的速度要求也挺高，尤其是您速度这么快，领跑员的速度肯定是能力哈比您自己还要强。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啊，特别想问您的就是在赛道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到您是一位盲人跑者然后上来问您呢？ 有的有的，有很多人主动给我加油的，就是说我的号码布什么712什么加油。因为我们当时有个助盲绳，一个牵引绳嘛，就是另外一团套的志愿者的手腕上，另外一团在我的手腕上，所以我们是他稍微比较多半个身子，所以我在赛道上他们都能很清的看出，并且我的这个衣服后面写了一个视障，就是一个号码布。 哦，就是在马拉松比赛当中啊，可能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哈是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专门像您这种就是视力障碍的跑者，在马拉松比赛当中，他们在号码布上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标志，是吗？ 这个标志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就写个视障。 自己做的，就是告诉周围的跑者哈，因为这毕竟可能您奔跑也是跟前后左右一块的这个参赛者哈，都跟他们是有关系的，这可能是让他们注意哈，可能您是一位这个视力障碍的跑者，可能让他们在奔跑过程当中也为您去提供更多的力所能及的方便哈。 对对对， 为了这个作用啊。 对对对。 另外哈，关于参加比赛哈，我有一个事儿也挺想跟您交流一下的，因为我也跑过不少这个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哈，其实作为我来 来讲，每回我们都知道在马拉松的赛道上哈，每过一公里它就有一个牌子啊，或者有的是每过五公里啊有一个牌子告诉你啊，你现在跑到五公里了，再往前跑跑，跑到十公里了，十五公里了，二十公里了。然后呢，一般哈，这种牌子呢也会给你带来一种，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作用哈。 嗯， 正方面的作用呢，就是能让你觉得，哎，我现在又跑过了多少了，我离这个整个的完赛哈，离终点又近了一步了。而反方面的作用呢，就是你跑到三十公里的时候，这可能对你心理上就会有一种压力哈。我比如说跑到三十公里，那时候我可能身体上还不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当时我一想，哎呦，都三十公里了，我可能该累了，再往前跑可能该到撞墙期了，这心理上的压力可能就来了。那么作为您看不见的话，我不知道在您跑步哈，就是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您和您的这个志愿者方面，他会给您这方面的交流吗？就是告诉您我们现在跑了多远了，还是说他也会有条件的，或者说是分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情况跟您说我们现在跑了多少了，或者看您整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跟您说了。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这个助跑志愿者当时在比赛的时候这种交流一般会是怎么样的。 嗯，在比赛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有交流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到十五公里了，到十七公里了，到二十八公里了， 他都会跟你说， 都会跟我说，就是每隔两三公里他会给我提示我，就是让我放松啊，比如说跑步的过程中你放松要不要喝点水，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啊，要不要就各方面的这种关心吧，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像比如说路边的人啊也会给我说加油，他也会给我说，比如说跑了三十公里以后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了，我会像说这样的话，让你肯定这个精神各方面更饱满一些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最交流的最多的吧。 那包括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进补给站去取东西这个事儿，都是由您的这个志愿者。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至少两个志愿者吧，因为一个志愿者带我，另外一个志愿者会进去取那个水出来，因为进补给站人太多了，我看不见会因为我和别的盲人不太一样，因为别的盲人有光感他会好一些，像我们团里面90%以上的人嘛都是有点光感，他会看到前面一个人影，那所以我来说一个人影都没有，就进去有口令稍微有不留神，就是我不撞别人，别人都会撞到我，因为他把我都当成，就也许他不太在意我是一个盲人，就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 所以说您一般都是如果跑一个比赛的话会配备两名志愿者跟你。 对，至少两名志愿者以上。 至少两名志愿者，两名是最少的，可能有时候配备还有更多。 对，现在我的速度上还要配的更多，因为比如说这个志愿者前半程他带了20公里他累了，或者是经常现在我的速度一直慢慢往每年的 PB 往上提吧，比如说每年配的是四个志愿者，但是到终点只剩下一个或者两个， 别人都已经跟不上了， 就 是吧， 跟不上你扔掉了。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您 PB 的这个事儿了哈。您 PB 哈，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是现在是3小时25分，这个速度确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快了哈。一般我们说跑进330，这是很多跑步爱好者朋友的一个非常大的门槛哈。很多朋友他花了很多的这个功夫，下了很多的力气，做了很多的训练，参加了很多的比赛，都没法突破330哈。但是您现在已经属于330以内的跑者了，而且哈，在这儿还要跟大家简单普及一点，这也是在这个录制节目之前，我跟何团长聊哈，他告诉我的，就是在国际上哈，对于马拉松比赛，对于盲人跑者和正常的跑者，他们在成绩上的这个判定哈，会有一个差别哈，这是有一个国际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半个小时。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现在何团长的这个 PB 是3小时25分，如果是对应到正常的跑步水平的话，就自动再减30分钟，就是说现在他的水平其实应该是2小时55分哈，可以这么来说吧？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国际上你看跑得最快的这个盲人好像是2小时30分钟，就是最快的嘛，因为盲人他本人看不见，他有视力障碍，他训练或各方面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声音对路面的判断他都会有个相应的这个一个减这个时间的。 所以啊，如果是换算到我们正常人的话，现在何团长的成绩已经是打破了300了哈，非常非常快。您这个 PB 是在哪次比赛当中创造的？ 在去年北马 啊，去年的北马呀、啊， 对， 哦，还是在北京马拉松跑的，那也非常有意义哈。 对对对，每年北马我都跑 啊，每年北马您都会去参加是吧？ 对对对，跑了从2014年到现在，每年都参加。 嗯， 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参加 啊？今年的北京马拉松哈，目前来看应该是可能，能不能举办哈？目前还是未知数哈，但是大概率哈，可能啊，今年北京马拉松受到疫情的影响，也会受到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吧，但是您之前的每次北马都跑了，而且我还听说您每次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基本上都是 PB， 就换句话来讲就是一步一个台阶，每次比赛都能够把自己的成绩提高一点是吗？ 是的，每次我都属于 PB 两三分钟三五分钟都是这样的，就从五个多小时一直到今天的3小时25。 嗯，从五个多小时，第一次跑马拉松我们之前节目也说是5小时16分，然后是完赛成绩，然后 对对对， 到现在的 PB 哈是3小时25分，一直是稳步在进步哈。那么这也能看得出来，您平时在生活当中肯定关于跑步的这个训练也都是一直坚持在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您现在在，比如说我们以每周为单位吧，您每周大概还会坚持有固定的这个训练的时间吗？ 嗯，有的，我每周三和每周六都在森林公园跑步，这是雷打不动的，除非天气不太好，有恶劣的天气我就不会去，但是一般正常的话我都会去。 每周三和周六， 对对对，早上6点半。 早上六点半啊，雷打不动啊，都会去奥森公园训练啊，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了。从您开始跑步一直到现在，2014年开始跑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6年基本都是坚持这么来做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另外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到哈，其实何团长呢，现在不仅是自己哈跑步成绩非常的好，而且现在还组织了何亚军哈助盲团来帮助更多的盲人朋友们，把他们带进这个运动的世界当中，帮助他们以这种方式哈来面对生活。其实我觉得最开始聊这个助盲团，我想先从这个名字开始聊，因为我最开始一直上是把您这个叫做助跑团，直到今天录节目之前哈，也是纠正我说不叫助跑团，叫助盲团。 是的， 这个名字当时起的时候也是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不叫助跑团，为什么叫助盲团？ 因为当时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他在就是在我的世界里吧，我认为盲人不单纯是能跑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叫助盲团，它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设的别的项目，比如说有读书的给盲人，比如说带着盲人出去旅游的，像我们在北京的这些很多周边地方我都带盲人去旅游过，比如说还有游泳，比如说还去做了一些推拿，这等等一切吧，就是他助跑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只是能跑步，帮助盲人跑步。但是助盲团呢，是帮助在盲人比如说等刚才说的这等等一切都可以帮助到我，所以说取名叫助盲团而并不叫助跑团。 嗯，就是其实在这个团队当中能够给大家提供的帮助是更多的，并不局限于跑步这一块。 是的，是的。 嗯，跑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更多的精彩的生活在这个助盲团当中也能够带领大家去看到。您最开始诞生这个想法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2014年开始跑的这个步，9月份吧，后来跑了在2015年的3月29号在郑开马拉松完赛。 嗯， 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这几个月的过程，我一直在想啊，就是说我是个盲人，我能跑步，我是否能建立一个团队带领更多的盲人来跑步？比如说我爱旅游，我是不是也可以带领更多的盲人去旅游？比如说我爱听书，我会不会可以带领更多的盲人朋友去听书？包括像我们还有相亲群，这等等一切，我们能不能像发散式的让更多的盲人和我一样，和健全人一起共享这个蓝天下的快乐？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些事情，别的盲人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是不是他们不知道有这方面的这个生活？所以说我就想做这么个事情，让更多的盲人和我一样，比如说去爬爬山呀，这个旅旅游啊，游游泳啊，跑跑步啊，逛逛公园啊，这等等一切吧。所以说我后来就慢慢的就建立这个助盲团。 我觉得何团长真的是一个挺伟大的人哈，自己体验过了这些精彩的生活之后，也想把这种生活传递给更多的哈像您一样的盲人朋友。那这个助盲团最开始慢慢的组建是当时通过一个什么渠道建起来的？ 当时开始玩微信，后来我就在建了个群，就是把，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打工啊，做生意都这么多年吧，然后就拉很多盲人 然后拉盆到盲人进来就加了群练，就比如说我们哪天来去哪儿找到我的客户，就是跟我们租了一辆大巴，我们去古北水镇去玩玩，比如去哪儿哪儿玩玩，那些盲人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去旅游，找到当时也找到我的客户，给我们弄的那个大巴，还有他们公司的一些员工，包括我的客户，带着我们去给我们讲解一下，就从这种方式就建个群，当时人也不多，我做的最跑步其实当时成立的时候就有七八个人，但是那次旅游去了20多个人，就是盲人，因为盲人都想去旅游嘛，因为盲人的这个残疾，加上他去旅游景点是免票的，加上有志愿者带着我们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生活就不枯萎了，所以说当时建了个群，就拉了很多盲人进来，就慢慢就开始这个项目。你这个项目其实就取了这么一个单调的名字，实际的情况就是带着盲人去旅旅游、跑跑步，就做着这些事情。刚开始， 能让他们看到更多彩的世界哈。这个旅游的人比较多，当时跑步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哈，只有七八个。但是现在哈，这个跑步的人特别多啊。我之前这个在之前交流的时候啊，也了解到，其实何团长现在的这个跑团哈，基本上已经有几百人这个规模了，是吧？ 是的，现在盲人都好几百人，就是每一周的做这个项目，就每周我们这叫周三周六力跑，就是必须得跑吧，这个就每次都肯定不小于100多人，在多的时候都接近300人，甚至更多，就是这么的活动，其实几百人的团队在奥森跑，其实已经算比较大的一个团队， 很庞大了，已经是从最开始的七八个人一直到今天的几百人哈，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哈，也是我觉得令人感到很惊叹的。那您最开始哈，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是您最开始已经自己跑过步了，而且已经完成了马拉松比赛了，已经克服了一些对于这种奔跑上的这种恐惧，但是您最开始带其他人跑的时候，哎，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也是跟您一样，最开始又慢慢的恐惧啊，或者说有一点点这种抗拒哈，然后一直慢慢的这种心态调整过来的吗？ 因为大多数盲人都看得见，他肯定不见得有我这种恐惧，所以他慢跑应该是就是有志愿者带着，他肯定会好一点，但是刚开始让这些盲人来跑了，我觉得每一个盲人他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大，也愿意和健全人一起生活，就是残健共融。所以说当时发起这个项目以后，大多数盲人还是愿意去积极就是来参与进来。参与进的原因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身体上的变化或者心理上的变化，他当时肯定在潜移默化，肯定没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在他慢慢的这个跑步的过程，他应该是能感受到的。 就是刚开始其实大家也是很积极的来面对这件事儿， 对对对， 虽然之前没尝试过，但是都觉得第一这很新鲜，第二也是自己可以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哈， 对对对， 很不错。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逐渐的建立起来，很扩大。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您的这个助盲团，单说跑步哈，关于跑步的这一块，还得到了其他的很多的公益组织也好啊，包括其他的公司的一些支持，是吧？ 是的，最早的时候要谈那个支持，其实最大的一块要感谢我的一个客户，也是一个老板，他也不愿意说他的姓名和公司，最早的时候第一批吧，其实挺感谢那个一级体能训练的，他捐助了70双鞋，就发，当时的标准就是只要盲人来跑5公里以上，跑3次4次就发给他一双鞋，所以很多盲人就来跑步了，就是这是一个裂变。那么第二次是为我的一个客户啊，他赞助了200双鞋、200套衣服，也是用这种模式，只要是盲人来跑够3次到4次步就发双鞋。所以说这些盲人不管是从为了这双鞋，或者说生活，其实都是用这种，就是我觉得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就是让盲人来跑出这个家门的吧。 当时这些可能只是支持当中啊表达心意的一部分， 对，一点点。其实更多还是我相信每个盲人或者每个残疾人或者每个健人，他都遥望自己光明，甚至说愿意走向光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盲人走向光明的一种方式。 是，那么您现在啊，已经有了上百人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规模哈，在我知道，在每次跑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每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每周三和每周六哈、啊，这个力跑的过程当中、嗯，也是给大家现在带去了很多这种专业化的训练的方法，是吗？因为我知道好像还分成绩，就是分不同的组别哈，每个不同的跑步水平会对应不同的组别，会带他们来进行这种针对性的训练，是吗？ 是的，我们现在有专业的这个教练，就是在马拉松肯定是三小时以内的选手了、 嗯、 带领我们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跑步、 嗯、 比较好。我们也分五个队，比如说快一队、慢一队、快二队、慢二队、 哦、 就是分成不同的等级，从刚入门的这个盲人朋友到慢慢的提升为自己或者三队、四队、二队，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是跑步很专业，其实拉伸这块或者说分队这是补给都是非常专业的现在。 嗯，我估计我去您那儿的话可能就要参加这慢二队哈，慢二队是最慢的吧应该是 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但要不我也确实是很久很久没有跑了哈，但是确实现在、 嗯、 整个都做得更科学哈，更合理了，所以也可以想象，您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些盲人爱好者的朋友，他们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跑步的成绩这方面哈，是不是他们本身我觉得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期待，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的跑得越来越快。 是的，我觉得每个盲人或者都应该有这种心理，就是说至少我有这种心理吧，就是希望明年比今年跑得快、 嗯、 后年比明年跑得快，现在都愿意往前跑吧。我觉得这是身体本能的反应，还是这个人性格或者人性的本能的反应，都应该有这种想法。 嗯，所以现在也大家啊，就希望跑得越来越快。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于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积极的这种刺激哈。其实不仅是对于盲人朋友来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你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最开始跑步那块，其实我跟您开始跑步的时间差不多哈，我也是大概2014年那时候开始跑的。我现在回忆那块，好像就是刚开始跑，尤其是一直到参加第一个马拉松之前啊，那个进阶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那时候每天哈，恨不得都会有期待。当然那个时候也并不能做到每天都会去跑。那当然那时候跑量，比现在也大得多。那时候每周大概能跑个3次左右。你每次跑都会有期待，你都很期待你这次跑的成绩。看完跑完之后，你看一看啊，我的速度是不是比之前有提升了？刚开始跑的时候，第一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第二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大家成绩提高最快的时候哈。刚开始跑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呦，每一天真的都会就在这个事儿上有非常多的期待，然后就延展到其实我的生活上，就是每一天好像对下一天的生活也会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觉得对于正常人，从这点来说啊，对于正常人朋友和对于这个盲人朋友来讲，跑步带给他们的意义从这点来讲是差不多的。嗯， 是是是。 嗯，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团队哈，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几百人的规模，在未来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嘛？能希望比如说这个团队当中带领大家集体去参加这种大型的马拉松的比赛也好，或者是除了跑步之外啊，咱们也说说在其他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不知道您心里关于未来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希望我们的盲人朋友或者任何的跑友吧，都应该是跑得越久越远比较好。 嗯， 比如说5年后10年后我们还能跑， 嗯， 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比如说我觉得盲人朋友有更多的精力去参加一些马拉松啊、大型的赛事啊，其实也和健全人一起听听路边的呐喊，这种正规的赛事活、 嗯、 这个平时的训练其实还是区别挺大的。作为一点看法， 就您希望带领大家去参加更多的比赛。 对，人也呼吁了更多的这个赛事公司啊，或者田协这边，或者这个能给我们就是这个残疾人多一些能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些机会。 嗯， 比如现在我们盲人朋友去肯定去报名啊，比如说不太容易报上，对吧？ 嗯， 就是说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残疾一些特殊的一些像一些名额，这样 是 会不会这样的有这种可能性？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马拉松的这个名额啊非常非常的难抢，尤其是像北京马拉松啊、上海马拉松啊这种大型的比赛哈、啊，恨不得这个确实是 一票难求哈、 嗯。 所以我觉得刚刚何团长说的这个建议哈，确实我觉得也非常合理，也很中肯哈。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哈，也有填写相关的领导的同志哈，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何团长的建议。包括哈，我们节目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相关的场合去把您的这个建议哈，跟有关的领导说一下。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本身我觉得像您这种就是残疾人朋友，如果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话，他们所付出的这种努力哈，付出的这种艰辛本身就要比正常人要多得多，所以我觉得理应有一些比如说绿色的报名通道，比如说可能啊我们这个正常参加比赛的朋友他们的抽签放在一个大池子里来进行，那么残疾人朋友他们能不能放在一个小池子里来抽签，就相对门槛不要设得那么高，能让更多的这种残疾人朋友有机会参加到这种大型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您刚刚提的这建议确实也非常好。另外我知道您现在是不是也带团队，就比如说您的这个跑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参加比赛，但是一部分人您也会带领团队去参加这种大型的马拉松比赛，是不是也有过几次了？ 是的，但我们参加的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比如说像北马呀、上海呀、广马呀、什么西安呀、秦皇岛啊、无锡啊，我们都去参加过。其实盲人朋友肯定和健全人一样吧，其实，在奥森，比如说训练了半年啊，其实也想去马拉松的赛事上去感受一下这种气氛。 对，关键是感受，其实， 这个感受其实很重要，其实。很多事啊，我们盲人也想去，就是和健全一样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融入到健全人的生活里。但是肯定是方法或者各方面提供的这种方式，肯定盲人朋友肯定走不进去这种赛场。所以说我提的这么一个建议，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正常的这种，应该是让我们残疾人共融在一起，就一起享受这种快乐跑步的这种氛围，我觉得比较好。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残疾人的站在残疾人的角度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 没错啊，我觉得您这个建议提的确实非常的中肯啊，我们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小型的赛事哈，都能给咱们残疾人朋友以更好的这种报名的渠道，能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加到赛事当中呢，也能感受一下和正常人一样的这种呐喊，感受一下和正常人一样的这种参赛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和正常人一样的从运动当中可以获得的快乐哈。当然我们在节目最后也希望何团长啊，您的这个助盲团以后能办得越来越好，不只是在跑步的方面，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给盲人朋友这个群体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哈，您的这个个人的比赛成绩也能够越来越提高哈。 好， 现在是325哈，您刚刚也说了希望未来的10年都能够继续跑下去啊，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在未来不管是在这个跑步的赛道上还是在生活的赛道上哈，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更大的进步。今天也非常感谢何团长做客我们的体育的101种可能的节目哈，跟我们聊了很多您个人的经历哈，我相信通过您的经历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思考哈。再次感谢何团长的做客， 谢 谢您。 谢 谢。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